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Hello 拜拜 歡迎收聽 做咩啫 What's 我想 WhatsApp 咁，我想好似个 WhatsApp channel 系啦，记住咧咩啊？ 记住咩啊？听我哋咯， 唔系啊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 系咪啊？ 系啦， 系 啦， 留言多啲留言， 系啦， 多啲 inbox 先，我哋好耐先复噶嘛。 唔系啊，有人成日都留言嘅， 然之后就话吓、啊、你哋终于出啦咁咯。 系啊， 我见到啲人系咪咁？ 多谢多谢大家嘅支持。 系啊，咁你系边个啊？ 我系阿牛。 系啊，佢咧就系杨怡。 哦，佢系 Y Y 啦咁。 系啦，如果你依然都系分唔到，都系咁听噶啦，冇紧冇紧 要 嘅。我哋已经扩大咗啦，你分唔到唔紧要，你教听。 你有冇睇到有一个人留言话？我一直都以为由一至到唔知几集，佢终于听晒之后，先发现原来 Y Y 系 一个女人。 身份证系 恭喜之后都唔知讲咩好，恭喜 Y Y， 恭喜 Y Y， 你终于俾人证实你系女性， 或者你可以 show 你的身份证出嚟，净系 burn 晒得翻个 F 嗰 个，有乜用啊 ？F 证明你系 female。我好笑，我睇到嗰个 D M， 真系 见到呢个 D M， 我飞咗个 D M，OK、okay。 佢肯定你又唔啱，呢啲好难服侍嘅人 啫。我唔需要佢肯定，我肯定我就得啦。 我肯定我系牛就得啦，你认唔到系你问题。 好啦， 好啦， 好啦，我哋今日主要讲一个题目咧，系我哋之前成日话讲嘅，但系一路都略过咗，即系哎系，下次讲啦。 同嗰个发黑一样， 即系啦，成日都俾我略过咗。我哋今次系讲广告， 系啦。 广告 是电视的广告， 是啊， 但现在的人不看电视， 所以现在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广告， 是啊， 现在我看得最多 广告的， 有，我们看得最多，我现在看得最多广告是那些，什么借不借，还得到才好借， 哦， 现在好，我发现呢，广告很少，即是很快重复的。即系好， 诶，睇你睇咩台啦，其实。 O K。 同埋有好多广告咧，系你喺 YouTube 睇到，妖又有广告啦。 Trip.com。妖。你机票。 嗱，嗰个咩咩有个条男人咪同你讲咩？你啲四系四十八小时之内。 我即刻想飞嗰条友，我真系好憎嗰条友，系好烦。 唔系，我反而我最深刻系睇 View TV 嘅时候，之前周国贤成日弹出嚟。 哦。 跟住佢有一个嗰、那个 借钱嘅 Avenger 嗰个手嘅， 但 系 其实都我有啲惊讶，佢拍呢啲广告， 系钱嚟噶嘛？杜姐话就系钱嚟唔要啊， 系即系我嗰时有啲镬咁嘅广告嘅，同埋嗰啲信用卡广告咯， 系、哦、 好 多 嗰啲啊， 黄子华 AI 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而家有 Deliveroo 嗰啲啊，即 系 叫你 系啦，居然见到黄秋生有林海峰有罗密雪。有泰神咁样， 之前就叫你打针咯， 同埋 广告， 仲有诶，如果呢啲系诶郑嘉颖咯，2180， 嗰个少咗啦，而家 嗰个好少啦。 之前 佢哋呢啲其实系签咗呢个广告，就可以播几耐， 应该系、 哦、就唔同我哋吓。我嗱，因为咧为住呢个 topic 咧，我就问咗啲朋友啦，之后就咁问嘅啫。我喂你讲一个经典广告出嚟咁啦，即刻讲。咁有好多人答我哋就係咩咧？就係嗰個美元發財啦， 冇得彈。 我哋都有， 我哋已經 係啦， 學搞過啦。 即係嗱，我哋咧，如果係留心嘅聽眾咧，唔會飛我哋嘅話咧，其實我哋節目咧開頭嗰我諗幾廿集都有嘅。 我諗去到八十幾仲有嘅， 即係我哋嘅中間個 break 位係有一啲我哋自制嘅廣告，而嗰啲自制廣告有陣時連我自己都唔想聽。 但你記唔記得點解我哋會整呢啲廣告？ 無聊咯。 都系 唔系喎？但系有听众最近要求我哋，哇，有冇新广告啊？咁诶、 系我哋要承诺会度下， 度下， 因为我哋要度翻，例如嗰啲广告唔可以好斋咁啦，即系有少少内容嘅。 我哋又唔系沟咁样， 有 啲 口号啦， 我哋 要啱音啦，又要唱下歌仔啊， 都要谂嘅嗰啲，同埋唱歌嗰时咧，我就好捻尴尬。 系我哋 次次都好尴尬， 我哋会唔望录音嗰个人咯，即系唔望唱嗰条人。 唱啊，跟住就 吓我唔唱唔到噶，你唱。 唔系有一次就系你唱，不如你中间度咁，跟住就我唔想唱。 我哋要分 派，不如我讲啦，你唱喎。跟住我哋有一次就分开各过去，扎个 界界啫。 不过咧，我。 我想话即系有好多广告，其实我都想改嘅，但系咧要有一个， 要 即系 要 度到， 要有一个灵感， 即系我哋懒其实 系，但系都睇过有个人咧， 系 即系有咁讲 haters 咧，佢又唔知道你记得咧，佢、 哦、 有话过。哎、有啲广告话懒好笑咁样，自己喺度系啊， 唔系个 hater 成日咁讲，佢话咧，唉，你哋嘅节目好闷，又嘈又剩，一啲都唔好笑，仲话自己又好笑又剩咁啊， 系咩？ 话我哋话、我哋嘅广告赞我哋自己好笑啊， 睇我一片空白咁样， 系啊，我翻出嚟俾你睇。 我其实 我觉得 点样睇一啲。我会睇啲留言，会睇你，因为睇嘅时候你唔会知佢 haters 定系咩，已经有人 inbox 或者人留言咪睇咯。咁、但系冇乜记住。 哦，我心理质素好。 就咁咯，就系啊，就算。 佢根本就唔 care。 经典广告 ，I don't fucking care。经典就美元发财啦，因为美元发财个经典系在于佢 而家 仲有啦，唔知道大家而家即系可能新一代嘅人而家睇电视偶尔睇嘅时候仲睇唔睇到啦？经典系在于我都见证佢由呢个 original 嘅吓，仲曾哥喺中间一男一女嚟嘅，同佢一齐，即系后面三个企埋一齐拍嘅，改到咧后边咧勾咗曾江出嚟，再加两条女系新嘅，跟住全部勾到核突咁样佢照播。 不过我都佩服佢后屘有人咁样谂啊。即系佢话诶唔紧要，我哋一换一换后边， 我勾咗曾安出嚟 key 翻落去。 但我心谂，不如你直接播翻以前嗰个仲正啦，四比三。 要俾钱啊， 系咪先？ 好难正。同埋我好耐之后啦，曾安而家就走咗啦，已经。但系前几年接受访问嘅时候，佢都话咧，其实呢个广告系揾咗佢笨柒嘅。 梗系咁耐。 因为佢净系签咗，即系俾咗一次钱啫。佢应该签埋你可以播几年。咁佢 咁以前可能冇谂咁细心啦，点解播咁耐？ 好多年啦，我谂。 系啊。 我冇揾过，讲几年开始播。 我觉得佢八几年噶啦，嗰、那个我觉得系啊， 已经播紧。 同埋咧，以前播呢一个广告嘅时候咧，系附带另一个噶。 呢个系附带咩？ 黑旋风 唔系，黑旋风系胆拖 嘅 附件。 嗰、那个通屋奇影院嗰啲噶，即系好楞住噶，一扎咁样出噶。 史兴隆。 宣 传二啊嘛，你 系可能 系 因为唔系而家咧，佢咧呢个美元发财啦。其实咧，好似新年有阵时会有翻嘅、 新年版咯， 系啊，即系佢会出一出之后就 你新年之前需要研究白蓝， 可能 啦、 啊。 谂起我， 但系而家仲有冇人用美元发财？ 有嘅， 有 老人、 啊。因为而家有一啲系，譬如诶，有一个方中信有一个新啲噶嘛，但好似唔系呢个，我唔知系咪同美元嚟嘅，定另一个牌子，即系类似 老呢一辈人用 搞 gag 佢哋。 不过而家咧老一辈嘅人咧，因为咧好多嘢唔系含嗰啲化学物质嘅，佢哋都系 阿摩尼亚啊嘛，所以袁咏仪佢个唔系不含阿摩尼亚。 冇错，所以好多新嗰啲系冇呢啲嘅。 哦，咁我唔知道美元有冇啲新，但我记得佢个包装好似有转过新啲嘅。即 系以前 是 灰色一盒咁噶嘛， 有个人头啊嘛， 其实我好似有买过嚟用。 吓，点解咧？你 染翻黑佢咯？ 即系你， 即系可能嗰阵时有试过染过一啲色，跟住咧你要还原咧，你就觉得未发咗就系黑色嘅啫嘛。但我想话其实唔系噶，佢有啡 色 噶， 但佢主打黑色。 系啦，即系佢会白，佢立即变黑又得啊嘛。 我从来冇用过， 我都未 变翻黑啊嘛，好黑噶真系。 哦， 你唔会用噶。 O K O K， 你用咗啦。 咁我试过咪知咯，即系佢嗰种黑咧系。死黑 。OK， 咁其实呢啲广告睇得最多，都系因为宣传仪啦。 都系嘅。 系啊，你细个会睇电视就系宣传仪，好多呢啲我称之为鸡广告。 宣传仪知唔知佢有一个宗旨嘅？ 零速传播。 唔系，佢咧如果你要喺宣传仪卖广告，你要喺冇喺其他地方卖过噶，好似话。 哦。 系啊，你先 可以 喺嗰度。系啊，即系你譬如你要 独享。 是独享的，你不可以说、你曾经是买过广告，但是宣传而落广告是要第一次定不知什么的。 哦、但 是没有任何。 你在哪里知道这个资讯的？ 听过人家说。哦，记得了。 嗱如果有人说你的资讯不啱呢， 我告诉你，我听过是这样 说的。YY 讲的，你一留言 因为 YY 就会说，那个 haters 又说。 因为很便宜的，他宣传而落广告。 OK, okay。 他的优惠只是给你这样 的。还有我觉得宣传而的广告呢有一个点呢，他一定是鸡东西。 哦，系嘅， 大明星嘅广告咧唔会出现喺宣传词嗰度。 宣传我最记得系铁将军， 铁将军呢个系咩嚟噶？ 拍车嗰啲啊， 后车雷达 ，B B B 嗰个 后车雷达，铁将军。 杨怡咧， 我是一个 天孙传仪的， 是讲学外语的，记不记得 凌格峰？ 凌格峰凌格峰其实是即是 戴 着一本 好像我们的耳机一样，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凌格峰的， 要买的那 些。带来的。但我记得有一个是不是好像是凌格峰，但是他没有带着耳机来学的嘛，那条是剪头发。 是啊是啊。 剪 着 剪。 即是他意思是不是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即 是 好 像现在你跟 Siri 教你外语一样。 是啊，他买一套东西来带着听。 我只记得他有个说那个产品是整盒东西很多带，然后有个耳机，那个时候我讲不到。 我在文，我在真的一个电器铺里 见 过这些东西。我当时说是不是真的可以呢？很想买的，但是很贵。 宣传的广告真的很强的威力。 当时我很小的。 我记得凌格峰这个好像还有一条人不是王桂林那条人，是不是？ 不记得。 那条人后来做过成追的。 做什么？ 就是男人，他是类似即系嗰啲英文好叻嗰啲，即系好似以前刘家杰嗰啲咁啊，佢系帮呢个卖广告， 我唔记得，好似系有嘅， 乃系嘢咁噶， 代言 系啊，类似啦。诶，宣传而我最记得嘅咧系金宝绿水， 哦， 其实系一个最出名 嘅， 系 系 金宝绿水。 最正系佢搵一个 菲佣嚟过，真系好似 佢而家都用紧嘅屋企，好似 系啊。仲嚟佢再扮衰啲， 威宝好似连住，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系嗰个咩啊？洗嘢嘅蓝色，但系就唔系蓝威宝啊。 系咩嚟噶？ 洗嘢蓝色， 系啊，我唔记得啊。仲有嗰、那个、啊、都系洗嘢噶啦。总之佢一 清洁， 系啊，清洁佢呢个 金 宝 嘅。 嗯嗯嗯， 系。仲有德成女容啦， 系融入家中。 佢都系我同康，我 同 埋 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做嘅？个家人 廖子叔咯， 系啊，个家人 即系廖启智同埋陈敏仪啦。但系佢就小朋友就唔系佢哋小朋友嚟嘅。但我最正是我成日看宣传，而他播完德成女容之后啲播咩？ 唔记得咯。 佢播个海外雇佣中心。 哦，系系。我以为你话 打 对咩叶谢邓律师行。 你梗系要揾间有名气啲嘅海外雇佣中心。 嗰、那个系大姐明嚟嘅。 系啊，海外雇佣中心系个朱咩啊？ 朱 咩仪啊？嗰、那个、 哦、朱洁仪 系啊， 系系、 啊、大姐，大姐咩系景洪顾问？ 系景洪顾问， 冇错。 但近年景洪顾问已经变咗赵雅芝啦。 哦， 同埋景洪已经死咗啦。 唔知道 啊，之前咪话关景洪死咗啦。 但我记得赵雅芝嗰个咧， 优雅啲 嘅，懒系 MV 咁， 系 饮下茶咁样， 即系影住佢咩悠闲嘅 大姐明哥多啲。 大姐明 哥 好硬实嘅嗰、那个。即是走进来那些在门口的。移 民中心 在他后面就。 先至是权威。 就很好硬的，即是没什么。 小时候看大姐她穿绿色的西装褛的。 我就觉得他们即那些宣传也好，即你觉得 很 直接的，同埋。 一夜就告诉你我们卖这件事你看 了。是啦，即揸住咁滞的了。 还有这个文理泳会胆拖行与人龙拳。 没错、 哦、是啊， 他们一定是连住的。 文理泳会嗰个胡须叔叔啊嘛， 系啊， 文理泳会与你起成章， 系跟住嗰个好似有胡须嘅，或者个男， 有胡须佬啊嘛， 系， 跟住仲要胆拖行与龙拳咧，系佢个 slogan 嘅， 系啊， 点解你要学行与人龙拳啊？ 跟住系点啊？ 我 唔记得， 我点知啊？跟住佢已经系出咗个 flip， 就系话你要报名呢度，得得得得， 冇人答嘅， 冇噶。你睇完之后就吓，点解要学行与龙拳？ 我就听到有啲 系佢有嘅，知唔知点解要行与龙拳啊？ 我记得佢有问呢个，但系我唔记得冇答佢， 冇噶，冇答噶。 系咩？ 就 系、 是、叫你报名就会知啊！ 系啦，你报名咪知咯。 我就记得佢个画面咧系几格咁样，好多格喺度 us 噶。即系一唔知开录咁啊！ 嗱，我为咗呢、這个今次做呢、這个，我就 search 翻究唔系究竟仲有冇文理泳会？ 有冇噶？ 文理泳会咧，后来咧，原来喺唔知一三一四年嘅时候卷入咗呢、這个咧，呃人钱啊！ 哦， 即系啲人报咗名之后咧，啲教练咧，即系可能佢冇一个固定嘅地方，佢求其搵啲地方，咁啲嘢又或者喺话开唔到班，又唔退钱俾人啦。但系嗰啲钱可能系讲紧二千几蚊咁样啦，跟住啲教练又投诉咧，佢系教 roller 嘅嗰个教练系，跟住咧 教要游水可以叫佢， 即系佢有得学啊。佢意思系，跟住咧就话嗰啲教练就收到个通知就话你几多点喺天桥底教呢班人咁啦。咁个人就吓嗰度好危险噶，你学 roller。捞喇唔得噶，就好快就冇做啦，又争佢啲教练钱啊咁咧， 我後屘睇呢個報道咧，係嗰啲一周海咪好興揾一啲，即係啦，咁就話揾到上去咧，發現原來呢個胡鬚佬啊爭人錢啊，佢哋嗰啲登記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地址全部都吉嘅，跟住如果你報名咧，全部都係靠 call 機啊，即係好雞 嘅，即係冇個實質嘅地方， 即係已經冇咗噶啦。反而恆宇人龍拳咧，而家都仲有噶， 有噶，呢個好出名嘅， 係啦，佢已經係個 international 嘅事嚟噶啦，因為我見到佢個網咧， 仲係呢個名嘅，係 見到佢個網咧，仲係玩今年嘅暑假依家。仲开紧呢个恒宇人龙拳嘅夏令训练营， 系啊！ 恒宇人龙拳系咩？ 恒宇人龙拳系有个男人自创嘅一个门派嚟嘅， 自创 系佢截拳道咁咯，佢自己创嘅。 哦，即系我以为系其实柔道定系跆拳道嚟嘅。哦，即系一个佢 系佢好似魔鬼筋肉人咁，系佢自己嘅拳嚟嘅咁咯。佢仲有嘅，不过佢冇再落嘅，冇再广告啦。 即系冇再好似以前。 系啊，屎忽人揾下，系咪真系仲有？ 唔需要落广告啦，因为 唔使啦，系啦，因为佢 international 咗啦。 哇！ 我 记 得我小学有个同学咧话我听佢报恒宇人龙拳嘅， 系啊， 有个男仔， 我觉得好似咩龙山星龙拳， 跟住我就会系都好鸡啊个名字啊你，佢有学嘅，但系后屘冇乜，即系吓你学啊，我报咗 鬼佬嚟讲就会觉得呢个名好正啊 ，dragon 又成， 系啦， 好似好劲咁 啊 嘛，即系唔系普通截拳刀， 我见佢网页嗰啲相都好多人学， 系咪 human dragon 嗰啲咯，咩啲夏令营又发啲咩报名重速唔会再开班啫，好似好。学屎， 希望如果有学过恒宇龙拳嘅听众，就留言俾我哋系点噶啦，即系佢嗰套拳法。 冇错，咁咧仲有就系头先我讲过咧，爱夫坚系要胆拖黑旋风啦， 唔知点解我怀疑佢哋可能 系 同一齐， 佢同一条片嚟嘅，可能应该根本就系、是、 或者系同一个老细咧， 可能会买一个广告，但系我哋 share 半个系嘛，即系一人一半， 会唔出奇嘅真系， 系啊系啊， 即 系个时 间三十秒，你俾十五秒， 每人十五秒咁， 系啊，呢个广告都好深入民心啦， 我哋都 黑 旋 风 系最劲，系佢影到只曱甴啊。不过佢哋拍嗰、那个 有冇记啲好嘅嘢？ 同埋佢嗰个佢个刀法系咁 嘅船噶嘛，因为真系要 一个镜头啫嘛。 有冇人用过黑旋风啊？ 冇啊，买嗰时我系用沙他死。 你冇支持佢， 冇特登去揀黑旋風， 我都好似冇， 好似有買過，但唔記得啦。 功效咪真係好強， 黑旋風的確好使， 黑旋風夠曬威。 唔係當時咧，我會望住屋企嘅誒嗰個噴曱甴嗰支嘢，睇點解係咪黑旋風嘅，即係會喺度諗屋企有冇買呢個牌子咯。 但係冇人真係買。 不過我覺得佢都幾成功啊， 佢 幾句嘢啫嘛，其實幾句嘢就帶出 了。Call for action 係啦。你就讲三次，佢就唔使添。 佢连住播，同埋近期YouTuber 啊 Hebe Face 咧，有揾翻呢个 黑旋风紧， 唔系黑旋风，佢揾翻爱夫坚 哦 嗰个人出嚟。 吓、啊，你讲嗰、那个即系个男人个的士司机 啊？ 哦，嗰、那个男人 系、 嗯、 啊， 坐 的士司机，佢揾翻嗰个人出嚟，好搞笑，大家可以睇下。即系咁多年之后，点样揾翻出嚟做咩？ 爱夫坚，即系我以前以为咧，香港个只脚就会咁样踩一踩 break 嘅。 好似香港发作啊！爱夫坚 即系行 啊， 行 上拗，佢刹车即系。 其 实 咧，我以前唔知咩系叫香港脚 噶，我都唔知噶，我都好笑。 直到有一次咧，我 真系行啊！你都 唔系 我要买啦。 嗱，好好彩，我系冇香港脚嘅，系我阿妹小学嘅时候、 啊、有香港脚啊。 佢小学嘅时候发现有香港脚。 点会发现？ 其实香港脚系个皮肤病嚟噶嘛， 系啊系、 就是、 啊，唔系，但系佢因为出汗啊，同埋佢啲皮，佢比较容易敏感嘅。 嗯， 跟住之后我姑姐就要每一晚帮佢浸脚啊，点样？ 有冇 搽 敷健啊？我敷健啦，又同佢讲，嗰时已经有呢个广告 啦。敷健皮肤喷射剂 系对香港脚确有功效， 嗰个只系暂时止痕。 同埋我成日想讲点叫香港脚，咁大陆冇人有呢件事。 唔系啊，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好潮湿啊，香港 系啊系啊， 台湾都有噶， 台湾脚可能都有噶，你唔知啫嘛。 唔 系啊， 当时 我好 无 知咁咧，觉得咧香港脚就臭就叫香港，即系譬如人哋只脚好臭就话，哇有香港脚啊你咁嘅 咁个小生老豆都 系 香港， 系啊，即系你 有啊有啊。 我以前好似真系话人，我唔知咩叫香港，不过咧 唔明咯。 你会以为臭嘅脚就叫香 港 脚， 咁 你就觉得自己唔好臭，千祈唔好香港脚。 唔系嗱，香港脚首先会系咁甩皮啦， 哦、 即系皮烂嘅有少少。 哦，好得得，多谢， 唔使想啫 啦，安全先 睇。有啲似湿疹嘅，其实，但系喺只脚度咯，但系同埋有啲异味。 好好，得得得，我哋去下一个广告，下一个会喺宣传二成日睇到嘅，当然就有视窗迷你仓啦， 视窗迷你仓 系只一七七七七七八。 但我想话咧，而家佢系咪真系玩咗呢个 get 之后咧？佢直情我见过真系写视窗迷你，即系调转视窗迷你窗。 嗱，你 见 到系条片定啲图先？ 图嚟，系真定假噶？我唔知道。 就系 俾人改啫 个 图。 我见到直情有啲相系，吓佢咪玩玩下呢个 get 咧，真系印度嗰个字 系 咁咯。即 系时差埋嚟，我系谂咧呢个鬼佬系咪老细嚟嘅？真系，定系只 系 条友俾佢演绎呢个？ 应该系搵个鬼佬识讲广东话，好似懒人。 喂，好新入民心喎！乔宝宝都卖过时差埋嚟仓嘅，之前。 拨数我就记得。我唔知道，可能佢懒得意咁揾一个鬼佬，即系去讲广东话，就讲乜二，你嗰个好巧口二一七七咁样啦。 仲有就系唐太宗活络游， 我呢个随住阿边个咩就 梁顺燕都走咗啦，又系嗰个好老嘅老牌演员啦。一个阿婆喺一堆衫坐喺中间，然之后同你讲唐太宗活络游， 即系中意讲即脚通啊，用唐太宗活络游啦， 完噶啦个广告啦咁。 唔系佢仲话铁盒装唔知咩噶。 认住雷射标志嗰啲啊嘛， 唔系同人讲铁盒装唔知几多钱咁嘅， 正事好买啊咁啊，仲有就系咪咪姐嘅睇牙 哦， 爱康健 深圳 去深圳嘅 系啦， 睇牙 讲嘢有牙力，睇牙梗系有实力啊。 唔系，其实咪咪姐仲有一个嘅游顺剂嘅，定先 系啊系啊，游顺剂 嗰 个我记得 好经典嘅。 你会一啲人一讲就，哦咪咪姐梗系睇牙啦。咁当然 睇下旧新啲嘅，其实 系啦，但系 游顺剂旧啲， 好适合民心嘅。我哋嚟讲， 我觉得咧，嗱细个咧，可能你都会好中意睇宣传，因为觉得咧嗰啲广告一路连住。 你想睇下佢有几鸡啊？同埋 你唔知点解会睇嘅，正啊？ 唔系因为好短啫嘛，其实你嗰系一个硬要你睇嘅时间嚟嘅。 我记得我点解要睇嘅，因为佢之后要播嗰啲嘢 重播 咯， 即系佢通常系晏昼重播啲剧之前就播， 系啦，所以好想睇 重播剧之前有播， 同埋佢宣传而每次做过一堆广告之前，佢有个音乐先去噶。 啊，对对对对， 两次唔知点嗰啲 宣 传员 零速传播， 跟住就 做噶啦嘛。 打电话去落广告嗰个。 系啦，咁跟住咪咪睇完之后，仲有呢个系而家好似冇乜嘅花世界沐浴露。 嗰个其实就唔好宣传而到嘅咩？ 有啊，鸡啊嘛， 独立出嚟 嘅。同埋佢好兴，我嗰时有个疑问就唔知叫咩花世界沐浴露咧，佢系好似街坊咁噶。 系啊， 你有咩沐浴露噶？花世界咯。 佢 用完之后又唔痕啦，咁 啊， 又咩啦？ 仲好乾爽添。 系 当时我心谂系咪真系咁好用？ 系啊，但 系 其实咧， 你会谂啊？ 其实我真系无知嘅细个，你见到啊，佢嗰譬如嗱，你外敷肩真系唔痕只脚，跟住你黑旋风都真系好有用。你嗰个曱甴真系 洗脑洗得好劲系咪？ 其实你好单纯，你好似话你花世界，我都好想知道究竟咧个花世界系咪真 系 好好用嘅咧？好香嘅咧？ 最夸张系咩？佢有一个咧系佢访问一个阿姐啦，小姐啊，你有咩冇？我花世界喺呢度啊，跟住佢拎住个透明嘅袋，里面就得一支花世界， 系透明系做马噶啦，但系都信嘅。 边人攞透明袋咩意思？沐浴露行出街噶， 所以就真系好假。佢扮嗰啲好似街坊，而家好兴嗰啲街坊。 系啊，你会好想吓、啊、哇！真系好系咪啊？拎支沐浴露。 不过咧，我觉得咧，以前咧，诶细个真系好单纯去睇嗰啲咧。你讲开呢个花世界，我连睇过一个沐浴露咧，亦都系一堆人咧，好似喺皇宫咁冲凉。 我呢个 我唔记得。 我知系好似一堆鬼佬定咩噶嘛？你会见好多宫廷，欧洲宫廷系咪？ 跟住射落去嗰、那个， 好普 啊！其实 叫咩啊？ 系啊，嗱嗰只番碱咧，我记得佢包装系 皇室牌香碱啊， 好典雅，好 但系 elegant 高贵噶啦， 古典嘅佢嘅包装，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咧， 用咗之后就 很高貴，我都好想知嗰只系咪真系咁好嘅，但系嗰只系咪贵啲咁噶？但系细个你唔会有能力去决定用咩噶嘛？ 系啊， 你只屋企有咩就用咩噶啫嘛。 仲有就系非洲海底椰标紫咳露，认住系正货先，系咪好难饮噶？ 系少少， 系咪好 水状？ 因为我试过饮个佩夫人，又想呕。 唔系佢系黑色嘅 佩夫人冇嘢嘅， 佩夫人就咁讲， 几好用嘅， 效用几好。 非洲海底椰标紫咳露咧，我系最搞笑 咧。 我唔系喺香港饮，我喺澳洲饮噶。 点解要喺澳洲？ 我有一次 喺 澳洲系咁咳啦，跟住咧有一个做嘢嘅，即系佢系香港人啦，佢就哎不如你拎翻饮咯。跟住我睇一睇吓，非洲海底椰标紫咳露。跟住佢嗰樽好捻大支玻璃， 系啊， 然之后系呈现黑色嗰种咳药水， 系啊，深黑色 的，其实甜嘅， 好似豉油咁样， 系啊，但系就有少少薄荷咯，我唔觉得薄荷唔好，真系唔识分啊。 有冇人记得更娇丽减肥茶？ 呢个应该 唔知 道， 唔 知 啊，唔识。 更娇丽系有条友咧，系咁玩丝带舞噶， 唔识啊呢个， 即系更娇丽。 系减肥茶， 我记得宝秀丽啫。 宝秀丽系一个动画咁啊，系咪啊？ 唔记得 一个肥嘅女人跟住饮到瘦咁噶嘛？ 你哋讲我反而谂起个头先讲沐浴露，谂起洗头水 啊。Lux 边只？唔系啊，张德培 啊。哦，头皮苏打 啊，系啊。 我好有趣啊！近年咧，张德培嘅相佢秃头，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啊， 唔好用某一只。 系啦，系啦， 可能系。 系啊。 其实咧，我都因为咁咧，试过细个系好想用 hand soda 啦，但系咧，我话听 好干嘅 hand soda， 其实真系唔好用噶。sorry， 系痕啊，我哋层系。 唔系，有可能如果你个头真系好油。 可能是 或者 太勁， 有啲人 係 啱用啦。OK， 你唔啱用啫。 總之我都見到佢秃頭。 同埋細個咧，成日見到佢播咧，話好似好好咁， 啊、 頭皮 好強 ，no way， 跟住撥下側邊噶嘛。 係啊，但我想咁多頭皮都出街， 但冇佢都冇頭髮。 所以大家明啦， 你 Google 下张德培而家， 唔系有可能系打网球太晒嘅， 都系 嗱晒都冇，特别晒嘅地方头发系容易甩嘅，的确。 OK OK， 同埋嗰阵时我以为诶张德培真系好犀利，我唔知啊，即系细个冇睇过佢打波，真系咪真系好劲？ 唔知道， 即系佢打波好出名噶。 佢首先系一个华裔嘅人，即系可以喺呢个鬼佬，通常都系。赢晒噶嘛？ 唔知世界排名几多嘅以前。 系、哦、啊，我净系都姐咪话张德培，佢张德培美国籍噶，唔得得华人都计噶啦。 系，其实佢系美国人嚟。 系佢系美国籍嘅，美籍华裔咯，系啊，系系啊。 对唔住，好眼瞓啊！ 听做乜啫啦？ 做乜啫 ？Channel 对黑眼瞓确有功效。 在月黑风高失眠夜做咩啫 ？Channel 为民除害，唔使食药嘅，听做咩啫就得啦。 做乜啫够晒威，做乜啫的确好听。好，同大家报报天气先吓。而家嘅气温系23度，因为我个冷气开咗23度。而家出边系天晴挂，因为我间房冇窗，只系有灯。 好啦，我哋头先讲咗一堆宣传仪嘅。即大家经常会睇到嘅鸡鸡广告啦， 系啦，轰炸完大家啦， 大家又会谂到一啲我哋冇讲嘅，你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即系好鸡嘅呢啲就咁 up 出嚟，系咁 up， 系咁 up， 到你想，哎屌， 呢啲系广告嚟嘅咩？咁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依家好少啦，我记得90年代嘅时候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睇到好多广告咧，你觉得好似睇 MV 咁噶， 好长嘅， 好长嘅，诶，当然有好多又唱晒歌啊。你会以为点解做到咁长？系咪 MV 定系咩嚟嘅？但系原来系广告嚟嘅。当然啦， 抌本嘅。 你可能睇头一两次系长版嘅，后来你见到佢都系短咗噶啦。即系有啲系啦， 每次都分钟。 系啊，佢已经短晒噶。 好似系首播系长嘅，之后就 cut 之后短啲咯，可能净系得翻最后嗰个 slogan 加前面少少 30秒 一啲。我谂系，但系有阵时嗰啲讲紧呢啲好经典、好长嘅广告，可能一分钟噶，可能去到。 食饭嗰阵时 咁噶，系八即系最多人 黄金 时段啦。而家冇呢啲歌仔唱啦， 冇而家冇 音乐时段都唔系黄金啊！而家 而家 即系而家好少咁样投资到咁样 拍到咁长咯，而家好少。 咁不如真系拍个 M V 啦。 系啊，所以当时黎明就系咁啦，乘机将佢编埋 M V， 就系一堆嘅 一街几尾， 一堆嘅黎明嘅电话广告。 好大嘅投资，我都觉得。 唔系，其实台湾同日本仲有嘅，系香港 唔 兴， 因 为电 视呢件事卖做唔起， 系啊， 食唔起呢个 budget 啊。 同埋冇投放咁大嘅资源，真系好多钱。 系黎明广告，大家记得边个？ 黎明全部嗰啲咪电信公司嘅广告咯。 嗱，黎明系黎明系卖和记嘅， 系啊，专卖和记， 系 专 系和 记 嘅啫，系啦。咁跟住刘德华系咩？刘德华系爱立信嘅， 冇错。Sony Ericsson。 郭富城系咩 ？One Two Three。 冇错，但系张学友咧 都有噶，张学友 有得一个啫， 唔记得啦。 嗱，我想讲咧， 想和你吹吹风。 我揾嘅时候咧，个脑我自己问自己，张学友买过啲咩咧？究竟 有想和你吹吹风？ 呢个系咩嚟先得噶？你系咁讲呢句嘢？ 都系一个电信公司系咪？ 系，佢系数码通。 吓、啊，我唔知佢系 smart 通。 嗱，我睇翻，我特登揾翻嘅，我唔知嗰首歌系咪想和你吹吹风，你讲咗几次啦？佢只系抄咗呢个电影《星光伴我心》咁咧，就同呢个导演啊张同祖咧就喺度扮一对父子，就我想去拍电影啊，咁你自己去啦。咁跟住佢上台攞奖就多谢爸爸。 哦，咁 咁样 嘅 啫， 应该好似系。 我唔知嗰首歌系咩。 通常都有首歌， 但你唔系你我唔揾咧，我系唔记得嘅。 O K， 系啦， 跟 住我脑喺我自己喺度谂，究竟张学友卖过啲咩咧？ 嗱，你嚟 得呢个， 你黎明，你记得和记啊 ，Orange 啊，当时叫， 即系啦，然后佢和记新天地咁噶嘛，咁你刘德华就算唔识我立算，你识道地啊？系咪先？ 后期啦， 刘绿茶啦，郭富城，你讲唔到 one two three， 你讲到百事啊？ 系 咪先？但张学友咧， 佢好少 嘅，真系好似冇。 有咩啱佢啊？ 我唔知道、 啊。同埋佢好似唔系好使卖广告。 我觉得佢真系结结实实咁去 唱 歌搵钱。 佢唔系好中意做呢啲嘢。 我真系谂唔到，我先 search 张学友广告，就弹咗头先我讲呢、這 个 系数码通， 好似佢都冇乜拍过广告。 系啦，我哋而家哇，完全系谂唔到啊！张学友真系吓， 张学友就系谂起雪狼湖。 但系唔系 佢唱歌嗰啲咯， 佢都 佢少啲嘅 歌神系唱歌。 刘德华除咗道地仲有冇噶？都系应该最 刘德华 比较大家。 有买过铁达士嘅， 哦， 我有睇过嘅。同埋刘德华最好嘅广告系咩？佢并唔系卖产品，佢系话你听服务态度啊。 唔系啊，仲有啊，天王椅啊 ，Ocean 啊， 啊 你一入 你唔够，你会讲服务态度。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未够噶，点先啱睇下啦。 嗰个最红咯、啊， 嗰个好烦。 但系天王椅都好烦啊！你入到间铺都系播佢啲歌。 而家唔系一边一画马国明， 系啊， 系啊， 爱摩尔变马国明，佢吸数啊 平啲嘛，屌！ 哇，真系由马国明好，唔该你。Ocean 变天王椅变咗咁样， 跟住郭富城嗰个 One Two Three 就出咗雪儿啦， 嗯， 仲有吴家伟嘅，系啦，佢记者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 呢、這个都算系最咩噶啦，爱的呼唤。 嗰、那个黎明嗰个系咪系咪可以攞电话嗰个啊？佢上次讲过嗰个 MV 咩啊？ 咩、 就是、 可以攞电话？ 即系问佢我可唔可以要你嘅电话嗰、那个？ 咩、哦啊、Have your number？ 系 苏嘉怡嘅妈妈嚟， 好多个 噶， 好多。我睇翻咧嘅时候先发现咧。佢有一个系同阿 Lee M 咪滑雪啦，跌咗落去啊，跟住我唔好任性啊，嗰、那个啦，我发现咧原来 Lee M 嗰把声系刘玉吹嚟嘅， 我唔知道、 啊， 我知道有人配嘅， 系啊，因为 Lee M 系唔识讲中文噶 ，by the way， 系啊，跟住开系，原来把声系刘玉吹嚟嘅，几好听嘅、 哦， 我唔好任性啊，即系咁样嘅系刘玉吹嚟嘅， 我想象 系，细个唔知道，细个 唔知道，我 唔 知嘅，原来系刘吹。 Okay, 跟住， 但 系你记 得成 个 故事，点解佢会跌断一脚？ 我记得男左女右嘛， 你记得佢去厕所啊嘛，发脾气 嘅 好似。 因为佢一开始咧系佢两集嘅，佢、 啊、 上下嘅呢、這个系佢话佢两条友好似去咗个雪山嗰度滑雪啦，旅行啦。跟住佢咧，阿 Leon 就着晒短衫啊，露晒条腰咁样。跟住 嚟， 就系啊，只系揸车经过间酒吧就去厕所。咁去完厕所咧，佢见到咧有一堆鬼佬就围住 Leon 喺度倾偈嘅啫，其实只系。 哇！呢啲桥段真系 好睇，啲黎明就哎嗰啲推埋去 no 咁嗰啲咧，跟住打少少之后，跟住 Leon 就话做乜使唔使咁啫，倾偈啫嘛，咁佢就我就唔中意你咁随便，你知咩？佢真系紧张我。 唔系，其实咧，我觉得咧，你如果讲翻出嚟，觉得好好， 其实好乸， 真系季到不得了啊！ 同埋就 系 点解我好任性啊？就 系、 是、因为佢哋滑雪嘅时候咧，佢、 啊、 就类似系转呢边转嗰边啊咁样，跟住 Leon 男左女右啊嘛。咁佢转另一边，咁黎明就话好啦，跟你转咗边冲咗个山崖就跌断咗只手啦。咁黎明呢时候都要做咩咧？佢除晒除咗几件衫，就绑住佢只手，喺度搓手啊，即系跳嚟跳去啊 ，help help， 就系攞呢个温，就系攞呢个和记嗰个电话嚟搵人救命。 哇，简直卫星电话咁啊！ 广告就发挥效力啦。 系啦。 如果你冇用呢个和记电话，你死咗系，你就死咗喺雪山，就系、是、咁样。但系你都要有漫游式噶。 其实漫游钱嚟噶， 其实漫游唔系收紧嗰个台噶。 嗰时我谂，其实我哋你谂下咁耐以前，应该好贵喎。 系 啊，好贵噶。 佢 sell 个 plan 系几多钱咧？ 好犀利噶。 跟住你可能就有个附带好细粒嘅字咧，要拣呢个 plan 先可以报。 冇错。 咩合约条款咁样？ 即系佢最后就系获救之后，就喺个车站推住佢，就话：咦，你女朋友啊？系啊。跟住就咦，你哋系咪一齐啊？你问佢啊，咁样。佢将个电话俾嗰条友，你问佢。 我觉得睇翻呢个正式嘅。你咁样你觉得好肉麻， 你讲翻出嚟会做乜？ 好呕，但系睇嗰阵时你细个觉得 哇好型啊！ 哇， 不过唔系嘅，我想讲咧，而家睇翻咧，即系黎明咧，即系而家睇翻就觉得以前咧冇呢个感觉嘅，觉得 你佩服 算真真系好靓仔嘅，去认得佢，即系我意思，哇，真系好多金钱堆砌之后，佢系好完美啊！嗰、那个广告里边，同埋我哇，真系头，你而家睇翻都真系用咗好多钱。 系啊，我 但 我 怀疑咧，唱片公司都有投资少少， 有 嘅，唔系就系广告商， 因 为 呢个都系佢个 M V 嚟， 因 为 用晒落佢自己啲歌度嘅，即系唔好晒，同你讲，全部投资我自己又有用，又帮到个客， 系啊，哇，一家便宜，两冲家长， 同埋有阵时佢嗱，你呢一个系有 Leon 啦，我发现佢所有差唔多大部分咧， 嗰啲女都系靓噶嘛， 佢拣过晒嘅， 有名气嘅， 有名 气， 同埋系唔少钱嘅， 有特别请 嗰啲人啊。 有一个咪个 U jump 唔系 U jump 阿 jump 系 Titanic 系个跳 bungee jump 嗰个， 系啊， 跟住原来杨彩嚟噶， 系啊，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嘛， 打波去打人啦， 呢 个 都好要赢人先要赢自己都好，即系 深入民心， 系啊， 即系都有亦都黎明嘅广告引起好多恶搞嘅，即系大家可能冇睇下广告，睇到好多王晶嗰啲戏咧，就揾阿张家辉嚟扮翻佢呢啲广告， 系。 即系是苏嘉燕阿妈妈嚟咧，大家可以睇《千王之王二千》就见到啦。 嗰阵时可能比较潮流啦，即系大家都可能会， 我 觉 得成日笑 鸠 佢啦，有少少，即系笑鸠黎明啊，我觉得有少少成机，攞一个吓张阿辉嚟同佢比。 但系我觉得咧，嗱你咁样睇啦，佢投放呢个资源系卖呢个和记嘅，即系电话服务同埋电话啦。但其实你会觉得，其实都集中咗。在黎明度其实不是集中在那个电话度， 不是 你成功咁将和记咪就 系 黎明咯， 唔系啊，你有冇谂翻而家啦？即系佢个仔啦，即系和记都系 黎明个仔， 唔系唔系和记，即系嗰个公司而家佢个李泽楷佢个电话公司都系咁噶 ，Mira 卖广告一样啫嘛，佢哋嗰个。即是卖个电视即是 CSL。 佢 识 用明星咯。 是啊佢好识做呢啲嘢咯嗰间公司。 即是但是你就我都系佢黐埋咗。 但 嗰个和记 就。威力就唔系以前嗰隻。 去唔同。 咁样。是啊。仲有我记得黎明嗰、那个睇返先知啊原来情深说话未曾讲。我有说话嗰、那个咁情深原来系嗰、那个故事系冇女㗎。系讲父母的。 但 是 他 是亲情 不是成日都女 的。他是说亲情他不是说跟条女有东西没说是跟父母有东西没说的。 不过后期我就觉得他即是这些是巅峰的时候。后期他有同一个边个徐子珊的。 那个很久了。 但是 呢 他就 没 什么。 不是这个解决。 已 经 没了。 不是 你 有 几年大佬。 跌了下去徐子珊。 但是那个。广告好唔好睇咧？已经冇乜冇咁冇咁觉得好似哇好好期待或者好， 因 为 首先可能嗰个时代已经唔追电视剧， 唔需要咁样啊！ 唔知点解要揾徐子珊嘅当年， 所以嗰时系咁话佢用黎明有路 啊 嘛， 系啊系啊，我听过话， 但 系 黎明 唔 需要食徐子珊， 我都觉得系， 我觉得唔需要食， 即系我谂系可能公司或者广告商决定啫。 嗱呢个你就话有一个我觉得更加犀利就系你就话黎明可能呢个有埋唱片公司嘅，即系佢连埋当埋 M V 一鸡几廿尾咁样，周润发冇 M V 啦啩。 有啊， 唔系佢冇唱歌， 啊、 即 系 好奇怪、啊。 但 系 铁达时系成日用佢噶， 系用咗一次啫。铁达时同吴善年嗰个一次啫。我想讲嗰个 系 佢同，系佢同李嘉欣数码通嗰、那个、 哦， 有三集噶， 天地線 來的即系咩？咩梁静而家拯救跛水坝上嘅儿童嗰啲咧？ 嗰个完全系纯粹真系名气咯。 嗰、 那个 广告 view 系林保怡嚟嘅，原来 我真系唔知咁样。 Amazing！ 我睇翻，仲有李嘉欣，当然系唔使讲嘅啦，李嘉欣揸出样得噶啦，用晒佢嘅优点就 系 个样。 咁可能都真系纯粹系因为佢哋系大明星， 王晶恶搞过啦，即系拍咗一个 好似戏咁， 佢自己 有少少已经系。有少少类似戏嘅、 啊，哇，好犀利噶！你张润发嗰个讲到咩小岛嘅事情，究竟点样呢神秘嘅凌峰又系边个咧？咁样，因为佢系 sell 好大， 佢系 sell 咧 send 到短信，即系 send 到文字嘅信息嚟通知张润发有事咁样。 但 系 我嗰阵时嗰个短信都系要打电话去同一个人讲，嗰个人再发射一个字落嚟个机度。 佢、啊、并唔 系而家我哋讲嘅短信啊，大家唔好误会。 但嗱，你以前玩到咁大啊，即系哇，周润发同你讲有短信呢样嘢。后嚟咧 ，one two three 咧之后，我中学嘅时候啦，应该系就去到周杰伦啊。周杰伦就话听《星色系恋人》可以 send 埋图片。 系 教你去图片， 嗰个好已经系好后期啦。 但 系 嗰个都玩咗少少，佢去布拉格拍埋噶嘛， 佢电话都 send 到图片， 系啊，用电话影 相 啦，系 啦， 科技发达啦。 OK OK， 跟住就有个声色传送员，就有个女仔。 以前仲有 一个 叫 SMS， 仲有一个叫 EMS， 好似系类似 就 系 有图片， 好贵噶， 我 觉得 系咪啊？ 我记得应该好贵，几蚊一个 啊？问你呢啲， 一蚊可能变成5蚊一张相，第一蚊就 字 嘅。 系啊， 但佢系直接 send 嘅，唔使经过一啲。 周杰伦嗰阵时已经系啦， 直接 send， 直接 send 嘅系啦， 仲拍埋呢个 MV， 未去到咁进步， 未去到咁 好似一个附件 email 嗰种 嗰只咯， 系 啦，系啦，佢仲有句字讲咁样嘅，嗰首歌系你听得到。咁多人仲有佢嗰个回到过去嗰首歌都系 One Two Three 嚟嘅，美国女仔冬菇头。 咁即系后期嗰头 send 短信 多啲都系周杰伦噶咯，去到应该 系啊，即系已经玩，即系话连埋个 MV。同埋咁一齊拍嘅， 唔係我諗，因為嗰陣時嘅電信業都爭鬥得好勁，所以成日用一啲咁嘅偶像去扯你一啲年輕客户。 以前嘅電話費分分鐘咧，仲係貴過而家添嘅， 可能 咁我 而家冇賣呢啲嘢咯。 而家唔兴讲电话啊嘛， 而家兴 mirror plan， 而家兴 WhatsApp 即系 都唔使讲电话， 系啦，唔使讲电话 ，WiFi 唔使钱添， 系啦，你仲讲咩光纤宽频啲点样？即系 以前系每个每 一 条 嗰啲咧， 每条短信都要计钱啊，你仲要同台先唔使钱， 沟女前问你系咩台啊？你呢个台系冇沟， 净可以听翻呢一集， 系啦， 你唔同台唔好沟 啦。咁即系讲而家真系冇晒呢啲咁样嘅， 冇啊！我谂系冇咗嗰个冇。呢个利润就唔会去竞争，亦都唔会投放， 唔使咁样 咁样嚟争咯。 同埋当时应该系手机啱啱开始发展啊嘛， 斗细步噶嘛，不停 你要不停。同埋你谂下以前 Orange 有自己嘅电话嘅， 系自己出噶嘛， 系啊， 即 系 佢即系唔系话净系出一个服务，佢连个硬件都出埋嘅。 系啊，但系而家就唔系啦嘛，比其他嗰啲 系啦，硬件还硬件，服务还服务，咪而家分开咗啦。 唔系唔使咯，系 唔需要咁样咯。我以前咧睇嗰个刘德华嗰个心只有你嗰个爱立信嗰种，哇，好想买， 好 想 买。但系爱立信唔系 好靓啊， 唔系年轻人用噶，就系觉得 我刘德华都唔系年轻人用。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佢影出嚟嗰个广告里边嗰种，即系你已经系做嘢。 咁你记唔记得 Motorola 嗰个广告？有个部机系识船 哦，我知吞出嚟噶嘛， 我掂咁噶嘛， 系啊， 系啊， 嗰个系咪古天乐噶？ 唔系、啊，我记得 Motorola 反而系周国贤有一部机、啊， 来寻觅快乐， 即系佢嗰阵时嗰部机，即系 后啲后啲后啲后啲 新噶啦。 Motorola 之前有人卖过咩？冇好似 有， 即系有冇 Hi TV Search 又嚟啦 ，Hi TV Search 而家揾下。 嗰部机 好似系古天乐、啊， 我记得系古天乐、 啊。古天乐买过 Motorola 嗰部机啊， 嗰部机咁样褪出嚟， 我知 啊， 刀片啊嘛， 好捻靓噶嗰部机，好想要 嘅。以前细个觉得好贵， 嗰时系中学， 我哋应该买唔起嘅细路。 我买 LG 咯嗰时， 轮胎轮， 我 咪轮 胎轮、神胎轮飙出嚟。 同埋咧，而家 Motorola 都冇咗啦， 而家冇啦。 之前有翻生过少少，跟住又冇咗啦。 因为唔系嗰回事，大家好像一系就 iPhone， 一系 Samsung 咁咯， 都冇乜。 所以话以前你一扎人拎个电话出嚟咧，系分到边个打边个噶嘛，因为大家都唔同型号、唔同机，又唔同嘅电话绳。但系而家咧，差唔多成日拎错人哋嘅 iPhone 啦，因为黑色嘅都系 Sony。 算啦，太久远啦，下次我再揾到再同大家 再 有就 po 出嚟啦， po 翻出嚟喺我揾到嘅话。 都系 呢啲明星嘅广告啦，系咪？ 同埋明星嗰啲电话，你可能咧细个就好想买，即系譬如周杰伦嗰部咧，佢咦好想呢部，系咪、 啊？ 可以 send 嘢。 One Two Three 自由热，而家上台连埋机架就系几多钱？ 系喺度哇，好想要呢部。 但系冇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吓点会买到啊？我够想买关之琳拎住嗰部，喂，你喺边啊？ 好薄嘅嗰部， 系啊，佢咁样揿喺侧边，带个好薄嘅盖出嚟，咁你谂下 几 好 elegant？ 唔系你谂下几咁唔合理，不过电话仲有个盖遮住。 唔系佢咪就系话一揿嗰个壳会自己弹开噶嘛？ 而家你觉得个电话有个盖真系奇？ 你做咩有个盖啫？ 唔系啊，你讲起咧，即系因为黎明卖好多都系和记啊嘛，咁我姑姐系用和记，所以佢哋用亲都系黎明嗰啲电话嚟。 咁你就觉得好 有个黄色嘅一。揿出嚟系弹嗰个 蕉， 成只蕉咁噶， 系有一个 有 记忆得嗰个， 系。 所以睇下张学友真系惨，佢唔可以卖广告， 佢都 搵唔到快钱， 佢卖演唱会， 佢结结实实咁唱歌。 可能佢都唔中意拍广告嘅， 好少。 佢唱歌就算啫。 跟住仲有一啲明星嘅廣告啦，稱之為，例如你見到Franco 就會諗起梁詠琪啦， 係，其實周杰倫都有買過， 入咗血啦， 啊唔係嗰個 DHC， 唔係嗰 DHC 啊，韓好似冇咗啦 ，Franco 而家仲係冇咗啦。 冇咗咯，日本先有咯，好似冇卖嚟。 但 系 Franco 仲系咪梁咏琪噶？而家 又睇咩产品啦、啊？ 好似仲有、啊。 咁如果你叫健康要烧脂嗰个系流心油嚟嘅。 O K， 系啦，嗰、那个都系 Franco 嚟嘅。 另 一 条 拉系嗰个系饮食健康，有张智霖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系啦。但系主打都仲系梁咏琪嚟嘅，好用系，或者佢系日本嗰啲人咯。 系，即系 系啦，或者 唔 出名嘅，即系啲 model 影咗啲相咁啦。咁如果容祖儿就 H2O 啦。 哇，而家好耐， 而家唔 记得 啦，而家冇咗 H2O 啦。 而家一轮佢好好 hit 嘅，即系 佢出道嗰阵时，全身暑假， 全身暑假嗰时咯， 好记得呢个，即系卖得好行啊，意思 系啦。 同埋呢个好似鸡蛋咁滑嘅 SK Two 啦 ，SK Two 好多个人。 是啊、 我其实好记得 Sammy 嗰、那个， 系但系而家唔系 Sammy 嗰个讲啲咩 ？Sammy 嗰个咪就系、是、啲朋友话白咗好多，吓唔系啊？ 系啊， 我唔记得咯，我突嘅佢讲嘅嘢。 SK Two 主打系一啲咧访问式嘅， 系啊， 即系琪琪嗰啲，哇！用完之后即系好好 笑噶，嗰阵 佢个口音。 而家好似系令丽瑶噶，唔记得系 日本多啲啦。 系啊， 佢揾几条友汤唯啊， 好似鸡蛋 旧话 系咪舒淇讲噶？ 我唔记得，好似唔系舒淇，好似真系琪琪啊！琪琪系任达华， 系琪琪冇错啦， 任达华系琪琪，同埋 Sammy 嗰啲好多嘅，因为佢讲嘢好似注意啲音模咁，即系啲音咁啦，励志嗰啲啊，即 系 口音嘅问题啦， 俾人笑咯，系啊， 系啊，跟住就系 Sammy， 梗系打班啦，睇下白咗几多，啲朋友话白好多啊，系呢啲嚟嘅。 系， 仲有嗰啲刘嘉玲就咁一条友坐喺度对住镜头讲嘢嗰啲，我觉得用完之后真系好好啊，嗰啲咯， 好似鸡蛋咁滑咯。 不 过 我 觉 得佢哋而家呢啲咁嘅高级品牌好少咧出声讲嘢， 得样咯， 系靓为主。 系啊，而家佢搵几条友噶嘛，有汤唯啊、林丽瑶，跟住有道边直美，即系 sell 到系唔系净系呢款女人先得嘅， 唔系净系老啲嘅， 系啦，唔同类型嘅人都用嘅。 我记得之前窦靖童都有卖噶。即系后生啲嘅， 即 系咁， 同埋佢咧而家分唔同地区，有唔同地区嘅代言人 嘅， 即系亚太区又唔知点样，欧美又唔知点样， 同埋香港有时好尴尬，所以佢系可能会用翻日本嘅，有时 亚洲 佢搵唔到香港，系啊， 都系嘅， 因为而家刘嘉玲都交晒啦，用 S M K Two。 唔使查啦，打关 有关之能噶，我见到一个。 同埋而家兴男人系做护肤品多 嘅，唇膏都系男人噶。咁佢而家嗰啲又想搶埋 啦， 大家都知啦， 即係賣唇膏係男人應該係木村開始先嘅呢壇嘢。佢嗰個都好靚嘅，嗰個唇膏廣告。 嗰個 係 咩？ 木村啊， 即係邊個牌子？ 日本嘅，日本嘅。咁都係。 喺你 Shiseido 好中意用男人做。 近年就係 Gatsby 啦。 Gatsby 好耐 嗰個， 其實。 但係你會記得咯。 係啊。 你而家講木村最新嘅廣告係咩？你都噏唔出啦。系啊， 真系唔知 道。有嘅喺日本好多嘢，麦当劳 好似系啲麦当劳咯，系 即系嗱， 麦当劳 喺日本系木村，我喺香港就系陈奕迅咯。 哦，而家 而家唔系系啦，而家 系 Mira。 系，但系之前佢好多嗰啲，你譬如你24小时嗰个麦当劳都 系 佢唱噶， 某一个年代 成首歌啦， 八 八八八都系佢唱噶嘛 ，I'm Loving 嗰句 系 唱到吓一你一入去就好捻烦，又系咁。仲有就有问过啲人答咧，就系阳光柠檬茶啦， 即系陈晓东嗰个 嗱，系嗱就系呢个啦。有一人就话陈晓东咪维诶柠檬茶，其实陈晓东系咩话？喂喂， 维他奶， 系 妈妈奶啊， 唔系妈妈奶系呢样嘢嘅。 柠檬茶咧，即系喺我就会觉得嗱，唔系我嘅年代嚟嘅， 系啊。 但 系 柠檬茶咧就即系最经典啲人就梗系郑伊健嗰个啦。 但 系 嗰 个对 嚟 讲 系好，我哋冇睇过 系我哋之前嘅人咯。 你嘅年代柠檬茶系咩啊？ 张柏芝咯， 系啊。 我反而咧谂咧，我唔系谂张柏芝， 系咩？ 我系谂咧食神嗰个啊，乜咁啱啊？嗰、那个食神攞嚟玩嘅，即系阿张智同钟丽缇嚟嘅。 我谂 嗰个 系黄宗泽嗰个， 真嗰个咧 范逸敏 嘅 嘛， 嗰个再耐啲。 咁咪就系郑伊 健之后嗰、那个，诶，郑伊健同范逸敏嗰个系两个嚟嘅， 系咪啊？分开。 黄宗泽同范逸敏啊，我讲嗰个系。 唔系啊，黄宗泽同张柏 芝点会同范逸敏啊？ 系啊。 黄宗泽同张柏芝跳水游水，范 逸敏嗰个应该系苏永康嗰首歌。 旧啲嘅系啊，嗰、那个系唔知佢卖嘢饮俾佢咁嗰啲啦。郑伊健嗰个咧就系有条女暗恋佢学校嚟嘅， 乜咁啱嗰个？ 唔系乜咁啱嗰个系冇明星嘅， 冇系啊。 乜咁啱嗰个咧，只系食神嗰个有恶搞过咧，然后咧、真嘅广告咧系调转，系嗰个女仔喺度揾嗰条仔。 哦， 系啦，乜咁啱死咧？佢喺边咧？咁嗰个系调转咗嘅，系啦，唔出名嘅。 但 系 我 是明星 我关注嗰啲广告全部都唔系呢啲嚟嘅。 你关注嗰啲咩广告？ 系卡洛 B 啊， 食嘢嗰啲。 是啊， 有的，因为咁啱讲起明星啫，同张柏芝对我嚟讲唔系柠檬茶，是地铁广告， 陈冠希嗰个， 系啊，灵光一闪飞向你嗰、那个， 都冇嘢讲嘅，只不过两条友喺度望下望下， 系卖呢个千禧年嘅纪念飞咯， 机场快线啫， 同埋周星驰都有卖广告噶， 卖咩广告唔记得喎， 新力啤， 哦， 即 系 佢 嗰 个 都好似唔系就佢咁嘅， 佢连埋少林足球嗰堆人， 出下样咁好似， 同埋嗰阵时嘅广告咧出咗一条女，出咗蒋仪， 哦， 好靓嘅。好索嘅拎一堆生力啤行过，同埋二 L 嘅 race， 我就真系 间接系星女郎 咩泳嗰个唔记得咗 咩泳啊？ 佢泳 有几条女噶嘛？有一个都系生力啤嘅，后屘咧嗰个人咧以前话系好似梁咏琪嘅，但系其实佢系大陆人嚟嘅，定台湾人嚟？ 如果你话系大诶， 唔系佢泳嚟嗰个，哎呀，我唔记得咗添个名。 但系嗰个系周星驰啊。 生力啤咯，我记得系。 咁你应该系同佢讲同一个人。 嗰、那个叫做唔知叫乜妹咁样，即系叫佢个名。 阿妹， 阿妹，但系佢好高嘅。 阿妹去台湾， 系咪？ 系 啊， 台湾人嚟噶。 系啊， 佢本身系台湾人嚟，好似。 呢个系咪啊？ 但系佢系生力啤噶，其中一条女唔讲嘢噶。 系， 真系 ，sorry 啊， 嗰阵时有啲人话佢系翻版梁咏琪咯。 哦，梁咏琪靓佢好多噶。 系。 咁翻版啊嘛。 翻版啊嘛，系咯，翻版 就 系 咯， 即系赵仲瑜咁啊。 佢都系好高。但是就又 是 都是大的， 但 是他那个在那个新力啤讲过他没有说话的，就是出个样子这样养下养下，那人就说他是啦，就是你新力啤妹那些呢。 同埋新力啤有一个 slogan， 感知是新鲜。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他在香港做， 他是新鲜整的嘛，就是说好。 说香港有 厂。还有一堆呢是梁家辉的。 哦，好耐。 你 记 得 梁 家 辉 同一啲我细个睇嘅，同一个黑鬼。那個黑鬼是讲广东话的，会 我唔记得 啲、 這個、 人 系 讲啲人成话我哋啲广告咧好花巧，系咁我求其搵个人嚟 up 啦，就喺山顶嗰个广场拉咗阿舒淇过嚟，你 sell 下呢支啤酒啦，都几好饮啊，系好新鲜咯、啊，系咪就系咁啊？ 我记得少少，但系唔系好深印象，即系佢讲嗰句 好快就已经俾周星驰打， 哦、 即系佢之后就系周星驰啦。 因为可能红 系啊，周星驰好多型型水靓正啊，网名嚟嘅啫，即系一啲咁嘅句子。 周星驰有一个系同 可以 混 到 一齐噶， 就系、是、呢、這个个网名就系蒋怡变咗如花。 OK， 哦，你就系如花，网名嚟嘅啫，其实我系如花。懂 我就觉得唔好似系咪呢个嘅继续咧？好似嗰、那个一出现就冇冇声，得个样嘅，所以啲人就有啲好似觉得佢好靓嗰啲。 同埋有冇人记得黄秋生呢个 Vanilla 可乐？ 冇记得，因为 唔记得哦。 Vanilla 可乐系咧，好佢同一条友好似 Man in Black 咁噶。突然之间就出现咗喺一个浮台嗰度咧，就系有李日朗同一条女，跟住喂靓仔。好想试新嘢，你俾你试下呢个啦，新出嘅柠檬味、Vanilla味可口可乐。 Vanilla味可乐，首先我已经觉得当时好捻难饮，所以 但我觉得挺好饮嘅。 吓系，嗰阵好似 系啊 加工味。 嗱，俾你饮啊，同埋佢嗌嗰条嗰个助手 Jimmy。 所以你就看了呢啲就觉得好好饮，就去饮。 系啊，你会觉得 沙士咁， 哇，系咁咯。 有阵好似啲加咗， 唔 系， 好似忌廉可乐嘅感觉咯。 冇香港 嘅 有，因为之前我见到好像 澳洲 有 得卖噶， 香港好似冇 咯， 系啊，有人好似冇啊。佢多咗一个甜味啊，可唔可以咁讲？即 系 另一个唔系可乐嘅甜味咯。 系啊，但系嗰个甜味好劲， 滑嘅甜味啊，嗰个系一个。 我觉得好甜咯，加工味咯，阵。都是呢个嘢，咁你话陈晓东嗰个系维他奶，其实记得嘅， 系，但未去到你个经典啦，系咪？ 我觉得如果咁讲，柠檬茶系经典嘅，即系柠檬茶、阳光柠檬茶系啲人会经典过， 系 维他奶嘅。不过维他奶就我觉得可能因为啲人而家唔系 好饮咯，唔系好兴饮维他奶。 系啊，都边个会饮维他奶啊？ 而家都好似冇人买维他奶俾小朋友饮， 唔会噶，因为太甜啦， 即系唔会饮呢啲嘢，系咪唔健康嘅呢啲？ 系冇错都。 但其实我唔饮阳光柠檬茶， 同埋阳光柠檬茶其实系啦， 系咪？我饮维他嘅 维他柠檬茶有冇卖广告噶？ 叶得起，叶 得起嗰啲咯，但系唔系呢只噶嘛。 哦、MC Jean 嗰、那个叶得起 嗰啲咯， 系 唔系呢啲啊？不是这款啊， 是咯， 不是啊，这些是有些劇情的， 即 是少了的， 长一点的，即是是啦， 真 的 没有， 不轻的味啊。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算他买广告就不是这样长，真的可能揸住即是那个产品加这个东西，就不是这样一套戏这样就算，即是这么深奥。 这样就浪费了那些东西，但是没有钱嘛。 我想起突然间啊，还有个饮品陈奕迅那个李邦立仔仔咯。 是。 但后屘而家谂谂下，佢系 mini 味都系佢喎。 系啊，果粒橙啊嘛。 系啊，都系佢。但系你有时会将某一啲人，因为佢卖广告连起呢一样饮，即系好似你会有好深印象。哦，李邦立仔仔有一期系陈奕迅，就会谂起佢。其实而家咧，可乐咧系姜涛噶。 系啊， 呢排 冇错。 系啊，你有冇谂起？嗱，即系好似你记得 蓝妹系 Eden 啊。 哦，系咯。但系即系你会谂 即系因为有冇明星红咧？是一件事， 仲要咧嗰啲姜涛嗰啲粉丝，佢哋即系姜糖，仲要一齐举可乐饮添， 系啊，即系连结咗呢个饮品嘅，即系好深印象。例如以前你真系好记得百事就系 郭富城咯， 但系你唔会饮百事嘅。 同埋仲有一个冰红茶，你谂起边个？ 康师傅，上饮热茶， 就系咁咯。 冰红茶，唔知佢讲啦。康师傅 成 个 系摩摩茶嘅形象嚟卖呢个冰红茶， 卖咗好耐，黄色噶嘛。 系冰红茶咧。好甜啊， 是，但是有一期很喜欢喝的，很 难喝，我想说。 其实 但你后来记得香港的雀巢柠檬茶， 我不记得 香港的雀巢柠檬茶是谁啊？ 我的心印象是方力申的， 哦，冰极， 是 啊，冰极 冰极又不是两样东西 的， 不会拉埋 冰极，他那时候经常拿着 唱那首歌 柠檬茶是怎样的，我不记得。 还有他说巴士只是郭富城，其实不是的， 最出名 的Sammy 同埋 蔡依林， 系 好似仲有 周杰伦， 系咪仲有张惠妹 噶？ 系啊， 我知古天乐都有 演唱会 嘅。其实古天乐真系好卵惨，咁都要加入。 系啊，但系我 又要唱歌， 同埋仲有重点，其实大家唔系真系好中意百事嘅。 百事几时会饮啊？你食 KFC 嘅时候，你食 KFC 嘅时候有咯，你唔会主动嗌噶嘛？但系系，但系你会主动叫百事噶，你唔会买噶。 得嘢家都系百事嚟噶， 但系你中意百事嗰啲人好劲啊嘛，咁啊郭富城 蓝之血啊嘛，屌！ 但系你唔会真系想买百事饮， 我 净 系想饮可口可乐。 反而嗰阵时百事咁多人去卖广告咧，你可乐嗰边好似有边个啊？即系你唔会个。是不是好像是 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可口可乐？ 是很久以前， 即是九十年代。 可乐根本不需要买广告。 我就是想 他送你一帮傻仔。 他们出这么多人。 他们成集在罗马咩斗兽场 的 什么沙漠这样嘛。 他们拍广告很犀利。 还有演唱会啊。 赞助他们。我真的觉得哇感好多 本。在这个百事家族演唱会开始的时候还有哥哥最后一次露面。 还有。 因为哥哥以前都是卖百事。 咁多明星去罗马帮你拍广告，真罗马嚟喎，唔系嗰个 C G 嚟嘅，约晒咁多人去，我都觉得好 约晒。 而家就可能 C G， 你点约到咁多大明星？个蔡依林， 我觉得能够将蔡依林同周杰伦摆埋一齐，系个奇迹嚟。 都系 啊，F Four、Sammy、郭富城， 张惠妹系咪噶？ 唔记得张惠妹，我记得 我 只 记得我睇过一个 MV 有呢啲花絮，佢哋真人全部一齐去 晒，系啊， 我都好难咯，所以就 类似好似打交唔知竞技咁噶嘛，即系 我记得有个广告都系张惠妹唱歌噶，但我唔记得系咩广告。 哦， 张惠妹唱歌， 我唔知系咪百事啫， 我 唔记得，反而我唔 sure 佢，其他我记得嘅， 系啊，其他我都记得。 我反而头先仲喺度怀疑紧呢个百事家系咪陈冠希嘅咧？ 好似有， 系咪啊？即系又嚟啊！怀疑啊，唔系， 冇 噶，系咪谢霆锋咯？ 吓，啊，当佢成日拎住噶嘛，因为 系啊，好似系， 得佢 咋？系咪啊？ 喂，人哋嗰边咁多个， 系咪可能系咪谢霆锋？ 好似 杨怡记唔记得啊？而家咁样讲， 唔系，我记得佢成日拎住， 系佢懒有型咁样行嚟行去噶嘛？但我唔知道系佢真系可口，真系饮啊，定系佢真系广告啊？死啦！ 但系得佢一条友撑啊！哇，人哋嗰边成堆又男又女，又台湾、 啊、 又香港， 成个亚洲。同埋你咁样睇翻，就知嗰阵时你系兴台风嘅，系冇韩国人嘅，系咪、 啊？ 系冇韩国嘅 artist 嘅。 我如果想起咁啊，阿可口可乐冇乜人， 系咪谢霆锋啊？我冇记错，会着 FIFA 系咪啊？ 其实佢好似有做过， 好似 所以佢成餐日都拎住嘅。佢有啲人话佢真系好尽责嘅，揸住嗰罐嘢。 O、 okay, K， 我知道而家系杨洋，杨洋系， 但系内地嗰、那个， 而家都唔使点卖噶啦。 咁、哦、其实不嬲都唔使点卖嘅，不过都要卖下嘅。姜涛嘅 Big Mac 啫。 唔系啊， 食 可乐 食到好开心咁样嚟。 我就唔好记得 Eden 系蓝莓咯， 好似咩？ 同埋 Anson 嗰支嘢好难饮 ，by the way。 嗰啲 Ola 定乜鬼 O？ 系啊， 唔知叫咩名，就 O H 个 有味嘅水系嘛？ 我有 饮 过嘅，因为成日派噶啦，免费嘛。你唔觉佢成日都 我 饮 过好难 饮？唔系真系好好饮咯，但系啲人就狂买嚟饮咯，因为佢 系嘛， 系啊。 而家就仲有咩啊？系咁讲啲明星嘅。 你有冇因为例如某一个明星你好中意，然之后买，因为佢买咗呢件产品，你走去想买嚟用啊？ 有啊，刘德华嘅立信雪肌精。 哦， 系林依晨嘅雪肌精。 咁你觉得系咪真系你想 用啊？ 几好用啊？ 哦，因为有好多你见到， 但 系 拉耶嘅 系咩啊？ 是 Twins 的 Clean and Clear 哦，呀呀呀， 唔系 Neutrogena， 同埋我想讲 Twins 啊，本人都唔会用啦， 系啊， 同埋都冇生疮啦。 唯一 Twins 卖嘅嘢我系 OK 嘅，系合味道杯面。 哦，都系。 佢唔使佢哋卖，你都会买嚟食啦。 系，但系因为嗰啲 Clean and 我唔知大家有，又好似头先你讲 Hand and Soda 好干咁啦 ，Clean and Clear 同埋 Neutrogena。系洗完咧，系好干 嘅， 佢会令到你生更多嘅油，分泌更多嘅。 其实系俾老啲人用嘅咧， 我唔 即系其实， 但 系佢 系针对青春期噶嘛，其实，但系佢好干，佢扯到你，即 系 你洗完咧，块面系 紧 嘅。咁你当时就误以为啊，好干净啊，咁样点知佢发更多暗疮出嚟？ 太干啦，因为 佢唔适合你嘅。 同埋佢嗰个咩 Clear and Clear 黑头贴咧，讲到懒系劲咁噶，即系抹走啲黑头点咧？跟住我同我用，屌你唔捻得嘅。 同埋佢。唔系咁，即系嗰阵时你谂下，所以学生就会买嚟用咯。 因 为 Twins 啫嘛。 系啊。 啊，头先我就 High TV search 咗啦，就见到咧，首先喺2016年嘅时候，谢霆锋即系有一个广告系 可 口 可 乐嘅， 佢有嘅好似。 跟住之后咧，系软硬都卖过可口可乐嘅，系啦， 软硬都有 M 记嘅 ，M 记咯。 有啊有啊， 到 2017年， 我 记 得 系 咪 rubber band 定咩咪送汽水啊定咩啊，有一个一扎人打边炉嗰个系咪佢哋？ 哦，新年 好似系啊系啊，即系 唔记得边个 系咪佢哋？我都唔记得啦，即系睇下而家嗰啲好模糊啊！呢个 系啊，通常都系其实佢冇乜话系明星，真 系 系 因为 佢唔需要。 其实我都觉得真系百事好少人饮啊，同埋咧，因为咧佢百事咧，佢收尾大陆嘅市场成日都话。祝你百事可乐啊！ 哦，百事可乐 系啊，就有一个 新年 大家饮多 紧嘅。 嗱，我再 search 翻一个咧，大陆嘅一个曾经有一个好多代言人嘅样咧。首先有田径嘅高手， 田径高手刘翔 系啦，跟住有 中意用嗰啲 有 SHE， 跟住有余文乐 噶， 系啦， 余文乐做嗰啲事， 同埋嗰个应该系同杨丞琳好 friend 嗰个叫潘玮柏。 哦， 系啦， 系可乐噶，哦， 系啦， 真系 可乐， 咁即系好唔入心喎。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见到即系讲就咁 search 可乐咧，有林丽瑶啦，都再出现。 哦， 佢除咗呢个保抗力 同埋呢个 SK two 之外， 系啦系啦，冇错啦。 嗰个男人边个嚟噶？姜涛啊， 系啊，姜涛啊，姜涛，萧敬腾咯。 哇，真系。 系啊系啊，咁咧同埋你再睇翻 好明显咧，你见到呢一啲嘅广告嘅星，佢嘅 target 唔系香港人。 系啊， 系咪？其实即系除咗姜涛啦， 系啊，冇错， 佢系内地啊， 同埋好多系鬼佬噶，以前，同埋你有冇睇过可口可乐？有时广告唔系 sell 个明星嘅， 佢 系 sell 个 product 嗰支嘢本身， 倒落佢个杯度好想饮咯。 你会总之你佢会令你觉得口渴就想饮可乐。 我记得嗰个广告就 系 倒啲可乐落个杯度，你睇住佢跌落，真系好气啊！啲冰啊，系啊 嘛， 即系你唔会就系因为见到郑秀文同埋古天乐喺度跳舞，你想买嚟饮咯，你都系唔想嘅，但系中意睇嘅啫。 系咪咧？郭富城跳舞都系中意睇嘅啫嘛，但你唔会想买走去买百事，你打开个雪柜咪想攞嗰支可乐。 头先你话冇韩国人啊嘛，终于喺最近系可可乐有嘅，就系破宝剑嘅，都系可可乐代言人嘅。 点解刘翔会买一个可乐咧？ 有好多运动咪识得买 甜 嘅咯， 即系唔好嘢嚟。 系咯，刘翔都唔会饮啦，系啦，跑步饮可乐会呕。 同埋佢成日啲游戏叫你揭盖又点噶嘛？ 系系。 唔系咁之前有一年咪个樽嘅，即系个罐可乐罐嘅身系啲歌词。 哦，系系系， 咁啊嗰啲嘢 想买， 系啦，你想买嗰个歌词， 同埋同埋可乐可以印名，记唔记得个？ 系啊，有一排 唔会卖人，唔系用人咯。 佢 系 卖 product， 系啊。 咁其实佢醒啲， 我都觉得 可唔可以严格嚟讲？ 你谂下，你睇咁多百事明星，但系 都 唔会想饮，真系唔想饮。我唔知大家听嘅听众咧，你觉得诶中意饮百事定可乐啦？ 系啊。 我就中意可口可乐多啲。 嗱，而家咁热，行出去吓，你都系会好热啊。其实你都好想可乐添。 系啊，真系。但系你都唔会落手去买百事啊？ 唔会，我真系冇买，我真系冇主动买个百事咁大嘅。即系 KFC 系百事咪百事咯。 冇办法啦，系冇办法。 系 披萨拣你都 系 啊，都系 冇乜 会。 好啦，我哋啊讲咗，我其实仲有一堆鸡嘅广告未讲嘅，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讲埋佢。你如果记得啲咩广告，喺头先我哋讲嘅勾起你一啲吓回忆嘅， 恒宇人龙拳学过， 系有冇人学过恒宇人龙拳啊？去过文理泳会啊，帮衬过吓美元发彩啊呢啲咁样，或者你都系景洪移民移咗翻嚟啦，移走咗啦，都可以讲下。 我用铁将军咯， 系好似系去加拿大嘅 景洪移民，系李权威。好啦，我哋下次见啦 ，Hello。 Hey, who? What's up?